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眼下广袤的澳大利亚平原正遭遇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峻的一场干旱的袭击。这场干旱呢，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困扰，更是给澳大利亚2018年农作物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也可能会引发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那么这一场干旱的原因是什么？给当地农业的损害又如何来弥补？同时呢，在干旱的救灾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场面？我们将连线在澳大利亚的合作媒体，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在节目中，我们还要前往法国巴黎和英国，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玩的新鲜事儿。来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农业大国澳大利亚在2018年的7月8月正遭遇着极端干旱天气的挑战。干旱的挑战来的是如此的真实和强烈，被该国的气象部门认为呢是半个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最干旱的状态。正当北半球多地陷于洪涝灾害的时候，澳大利亚呢却遭遇了久久不能够平缓的干旱。比如像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等等大片地区，已经整整15个月降雨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了。严重的干旱导致了澳大利亚农业面临着干草、牲畜饲料不足的问题，另外也会造成农作物的大量减产。澳大利亚农业警告所警告说呢，蔬菜、肉类、加工类食品等商品价格接下来将会飙升。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连线我们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电台的记者叶音。叶音将会用数字、实例和他本人的亲身感受来为大家介绍这次澳大利亚半个世纪不遇的严重干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呢，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七月。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等部分地区都已经是连续15个月降雨量要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了。根据澳洲的这个气象部门预测，这种干旱的情况呢还将会持续。日前，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看望受灾农民的时候，他也称这次干旱呢是自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那说到今年旱情最严重的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新南威尔士州。目前新南威尔士州 99% 的土地都在遭受缺水的状况，受灾非常严重。而在它临近的昆士兰州，大约有 58% 的土地处于干旱的状态。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现在也在应对着极端干旱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受到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极度干旱的情况下，那百姓生活自然也是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现在啊，全澳的这个农民啊，都挣扎在失去牲畜的恐惧当中。有些农民他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所养的这些牛群羊群杀死，要不你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有人把这次旱灾称作是在他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啊最严重的一次干旱。那也有媒体报道说，在干旱地区干的只剩下了眼泪，所以现在很多农民都面临着牲畜被饿死的困境。那就在前不久啊，新州当地有一位农民，他在网上上传了一段视频。那我不知道这个国内啊有没有朋友能够看到哈，这个场面是非常的震惊。这个视频是用无人机拍下的，1300多头奶牛啊疯狂地奔向一辆水车。那这个农民也介绍，他的这些牛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喝够水了， 那因为牧场上的这个水泵呢是根本就抽不出水，所以农场主就不得不开车到50甚至70公里以外的地方才能去取到水来给他的牛喝。另外这种严重干旱呢也迫使了澳大利亚的一些袋鼠进入到了城市城区里面去寻找食物和水。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二，堪培拉的附近就有一群袋鼠是跳过了停在街边的很多车辆，然后沿着街道前进去寻找食物，这个呢也被人们拍下来了。那随着干旱情况的不断恶化，现在农民们喂养牲畜和运输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尤其是这个牲畜的干草饲料成本在急剧的上升翻倍。那这也不得不迫使当地的农民啊，去为自己的牛准备了一些替代的饲料，比如像西瓜。所以现在你在某一些干旱地区，你就可以看到一幅非常奇特的场景，就是一群牛在草场里面吃着西瓜。那这样的旱灾也给澳大利亚的许多产业都会带来影响。首先，这种持续干旱肯定是会给澳洲的农业带来严重影响。因为降雨减少，那农民面临着干草和牲畜饲料不足的问题。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有统计干草的价格已经从每吨150澳元涨到了400澳元。另外呢，这种干旱还威胁着当地小麦的生长，使得全球小麦价格也在上涨。上个月澳大利亚东部的小麦价格就飙升了 20%。 那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小麦出口国，也有专家预测这个澳大利亚的小麦产量下降恐怕也会推动全球粮价的继续飙升。前两天我看到了这个花旗银行也发出了一份警告，他们称澳洲的干旱状况的恶化可能会危及到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假如澳洲农业产量下降了 20%， 那么这将使2018-19年澳洲的 GDP 增长率下降 0.6%。 刚才是澳大利亚首都双语台的记者叶音向我们介绍了澳大利亚目前正遭遇的史上最严峻的干旱事件之一。那么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呢，证据显示澳大利亚频繁出现的干旱等等极端天气事件和人类活动气候变化有关系，澳大利亚的饮水储备呢都很可能会在10年内用尽，届时不光是农牧业，整个社会运转都会遭遇严峻的考验。那么面对这样的严峻局面，澳大利亚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能够做些什么呢？好，我们继续来听叶音的介绍。 面对灾情，总理特恩布尔称政府会尽一切的可能来提供帮助。那特恩布尔政府也宣布为农民提供 1.9 亿元的现金补贴。现在一对夫妇的家庭有资格获得额外的12,000元的一次性的资金支持，单身家庭呢是7,200元，符合条件的农民在9月1号就能够收到第一笔资助资金，第二轮资金呢是在明年的3月1号开始发放。有数据统计哈，截止到这个目前，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干旱应对资金已经达到了5.76亿澳元。除了联邦政府，那受灾最严重的新州政府呢，他们也是拨款了6亿澳元来应对目前的干旱，其中2.5亿是用于农民贷款。那农民呢，据说可以一次性的贷款50,000，免息7年。其实还想和大家来说一说的是，那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的这种救助措施之外，在灾难面前，澳洲的民众啊，也是自发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样的一个爱心救助行动。这段时间哈，澳大利亚有人跑马拉松为了募捐干草的，还有呢就是成立各种各样基金为农民募捐的。总之呢，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够帮助到农民，他们都愿意。你看，像为了帮助这个新州受灾地区的农民去渡过难关，维州西部地区的农民他们就自发组织，然后捐出自己家的400多捆干草，装满了30多辆卡车，千里迢迢地送到新州农民的手中。澳洲的四大银行呢，也是纷纷设立了专项的贷款基金，为受灾的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许多慈善机构呢，都纷纷行动起来帮助灾民。你像澳洲的红十字会，他们呢就帮助农民举办活动，培训技能，以便他们可以去赚取一些其他的收入。 那作为媒体呢，也是纷纷的报道，像澳洲的本地电视台九频道，不仅呢是对这个灾情进行了多次的报道，还专门组织了一些募捐活动。截止到目前，据称他们也是筹集到了300多万澳元的这个捐款。澳洲的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呢，他们也宣布，每位顾客捐多少钱，超市就会捐出同等的款项，来帮助农民们购买食物、药品和水电等。像这样的爱心捐款呢，还有许许多多了。那我特别想提的是，很多在澳洲的华人企业还有组织也都积极的响应，许多留学生都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呢，也拿出来捐献给灾区，表达自己的一份心意。其实我们都知道，捐款不论多少，它都是一颗爱心。那相信在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努力之下，受灾的农民他们的这个困境呢，一定会慢慢好转，他们也一定会挺过今年的这场旱灾。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眼下日本多了一个新的称呼，单身大国。年过5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人的比例占了全国总人口大约是37%左右，其中男性23%，女性14%。虽然近年来韩国的未婚率呢大有超越日本之势，但是整体来看，日本依然抢先一步。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激起对于未来婚姻生活的美好的这种梦想，踏入婚姻殿堂，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比如2020年将举行东京奥运会，日本地铁就开始播放以一对1964年在观看东京奥运会的年轻人通过看奥运会相识结婚，又走入了2020年携手再看奥运会的这样一段人生故事，希望以此呢告诉东京的年轻人，婚姻是美好的，勇敢的携手步入婚姻，白头偕老吧。不过呢，宣传归宣传，很多年轻人看了以后说呢，哦，那都是艺术品。不过现在呢，在日本的一些婚庆公司开始把工作做到了小学生的身上，结婚的意识也得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他们开始举办一些模拟婚礼，邀请小朋友们来参观，从小呢给他们注入长大了要结婚的这样一种美好梦想。来听报道。 这些小学生不是新郎和新娘的亲属，而是专门来观看婚礼的，而新郎和新娘也是演员假扮的。原来这是日本一家婚庆公司特意安排的模拟婚礼，希望通过观看模拟婚礼向孩子们宣传结婚的幸福美好。每场模拟婚礼限30名小学生参加，可以由家长陪同，大人和小孩都免费。 綺麗だった。僕も将来あんな感じになったらいいなって。 ご飯と離れるのが寂しいけどしてみたい。 根据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的终身未婚率还将持续攀升。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将接近 30%， 女性将接近 20%。超单身社会和单身大国正在成为日本的新标签。到2035年，日本15岁以上人口中约有4805万人是单身者，有配偶者约为5279万。不过也有网友对邀请小学生观看模拟婚礼的活动提出质疑，向小学生宣传结婚会不会为时过早了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走入法国巴黎。在人们的印象中，巴黎是浪漫之都，是爱情之都。不过呢，现实的生活中，有时候在巴黎一些感觉并不那么美好和优雅。比如有人就抱怨啊，巴黎街头异味浓重，而这异味来自哪里呢？在街头常有男士不拘小节当街小便的情况，市民们对此是抱怨不迭。有什么办法吗？巴黎市政府进行了一项特别的实验，为男士当街小便呢寻求解决之道。什么东西呢？就是街头安装了一些红色的新型露天小便池，它像是一个垃圾桶似的收集男士的小便，通过绿色循环再利用，这些小便呢还可以再浇花等等。不过也遭遇了市民们的更强烈反对。来听报道。 据报道，为解决年轻男士随地小便问题，过去六个月来，巴黎市政府已经在街道人群聚集区安装四个极简式小便池，第五个计划在下周安装。但是这种露天小便池却惹来附近居民强烈反感。有市民表示，小便池有伤风化，而且有的小便池离小学太近，其中安装在圣路易岛上的一个便池尤其让当地居民愤怒。据悉，有居民写信给市长，要求立即拆除小便池，但市长办公室回应道，建小便池正是对市民之前需求的回应，目前并无拆除计划。目前巴黎有近400个公共厕所，但男士在街头小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尽管他们被发现的话可遭罚款68欧元，但不少人毫不理会。巴黎市政府希望这些环保小便池可减少男士随地小便的现象，并且除了方便过路人之外，这种便池还是一种环保设备。红色金属大箱内有储水箱与上面的花盘连接，可把小便回收作为浇花用途，箱内有植物秸秆用于消除异味，最终可以回收作为园艺肥料。不过巴黎市政府相关官员承认，总有居民不希望小便池设在自己家附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英国，眼下在英国有一种非常复古的旅行方式很受欢迎，这就是坐蒸汽火车走复古的景点路线。古老的蒸汽火车早就退出了历史的运输舞台，现在呢，人们追求的是更快更便捷的高速铁路了。不过复古列车也有它的市场，毕竟在过去的文学影视作品中有很多发生在蒸汽列车上的一些故事家喻户晓，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呐、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一家在英国非常受欢迎的复古蒸汽火车旅行公司，看他们用蒸汽火车为乘客们提供了怎样的服务，让乘客们愿意花2000多人民币买一张火车票。好，一起来听报道。 一辆蒸汽火车正准备开往下一段旅程，您现在看到的场景是否会让您感觉回到了一个世纪以前？但这并不是20世纪初的英国，而是2018年的一趟蒸汽火车之旅。英国一家名为“蒸汽火车之梦”的公司承租了环绕英国三岛的大教堂特快列车，登上列车，乘客就被带回了蒸汽火车的时代。头等舱的客人不仅能享受豪华的卧铺车厢，还能享用早餐和配有香槟的晚餐。 You know, and it just brings back so many memories. And food is amazing, and first class, obviously. It is just phenomenal. 大教堂特快列车的头等舱票价高达325美元，约合人民币2235元。但蒸汽火车之梦公司表示，考虑到火车的运行成本和车上的服务，加之火车迷们的热爱，这些花费是物有所值的。 I mean, a lot of our passengers come out for special anniversaries, birthdays, parties, things like that. So for those people, it is worth paying the extra for the memories that they get. You meet fascinating people on it.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railways since I've worked, been on these. Travelling with steam, it's a fascination. 如今人们对于蒸汽火车的兴趣促进了英国火车旅行市场的火热。根据国际火车预订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76%的英国夫妇表示他们更愿意乘火车度蜜月。英国各大旅游公司也看好这个短途旅游市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韩国。韩国有一家新型的家具创新公司，他们把家具的实用性和时尚性非常好的结合起来，成为了韩国消费者的心仪之选。好，下面我们就要随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一起走进这间时尚又实用的家具公司。 工作原因，我曾经住在伦敦，在那里我发现了韩国很少见的物美价廉的家具产品，比如说泡沫床垫。 回到韩国后，我找到了类似的产品，但都非常昂贵。我认为我可以在这方面找到商机，我决定创建一个家居品牌，以提供价格合理而且美观实用的产品。 金在军先生在首尔国立大学商学院学习，后作为交换生在法国首都巴黎学习。在伦敦，他曾在世界三大咨询公司之一贝恩公司工作，后来他创建了一家投资纽约的风投公司。2014年他成立了韩国拉斯姆公司。在欧洲生活期间，他关注实用的家具，他还看到外国风险投资公司大幅降低零售利润率。他有信心制作出实用美观且价格低廉的家具。他的想法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其中包括曾在贝恩公司与他合作过的顾问李向美。他曾在旧金山做模特，曾在谷歌公司负责在线销售，曾在浦项科技大学工程学院作为研究材料的研究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家具行业可能被认为是非凡的，他们一起提出了独特的设计体系。 现在大约有30名外部设计师，起初我从大约20人开始，包括那些曾与我合作过的人，这就是我们设计系统的工作方式。一旦我们决定了一个特定的概念，比如20年代中期以某种生活方式针对女性设计的家具，我们会询问外部设计师是否可以设计，我们收集成品设计，并邀请目标群体中的约50名女性，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设计，我们根据他们的投票对设计进行排名，并最终采用最受欢迎的设计。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制造家具，我们负责制造的工作人员会在韩国和海外联系工厂。 设计师并不是定期在公司工作，韩国拉斯姆公司聘请的设计师可以为特定产品创建优化设计，这就是公司如何生产多样化的创造性设计的方法。他还通过探索世界各地，寻找具有高技术技能和低生产成本的工厂，以创新的方式生产产品。事实证明，韩国拉斯姆公司的业务战略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我不是单纯的制作普通的家具，而是想创造一些以往没有的原创作品。我将这种独特的产品称为家居时尚。我们有一款在市场上引人热烈反响的侧桌， C 型边桌的腿可以放在床或沙发下面，桌面放在我们的身体上方，而用户可以躺在床上或沙发上使用，这是韩国拉斯姆公司的畅销产品。 侧 桌具有精致的设计和功能，在市场上发布后成为畅销产品。韩国拉斯姆公司的第二款畅销产品是梳妆台。梳妆台的支腿是可拆卸的，轮子安装在托盘的侧面，可以用作托架。托盘内部的储存空间以及腿部可以展开成为站立式梳妆台。金在军先生还介绍了另一款非同凡响的产品。 당시에는사실하이브리드폼이라는매트리스한국에없었어요。 当时韩国没有混合泡沫床垫，尽管他们在美国很普遍，甚至比内置弹簧床更受欢迎。我非常喜欢这种床垫，但像我这样经常出汗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想改进这个性能，制作一个更好的床垫。我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比如拆掉外国床垫，在混合泡沫床垫中把四种不同的泡沫类型以不同的上下顺序摆放，用户会有不同的感觉，这取决于哪一个放在中间或顶部。通过不同的组合，我进行了消费者测试，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也尝试插入乳胶，但我认为当床垫使用超过五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由于各种问题，我们的产品发布被推迟了，但最终我们做出了我想要的东西。 韩国拉斯姆公司首次在韩国推出混合泡沫床垫。混合泡沫床垫结合了不同材料的优点， 基于全面的数据分析，韩国拉松公司与国内外的大学和行业合作，坚持不懈地研发床垫。最后，它生产出一种具有耐久性和抗菌性能的床垫。新产品有四层不同的材料，顶部是有气孔的天然乳胶，第二层是有记忆功能的泡沫，第三层是有防霉和抗菌性能的椰子泡沫，以及具有良好绝缘性的硬质泡沫底层。这是一个理想的床垫，凉爽舒适，并沿着其自然曲线支撑脊柱。韩国拉颂公司用创新和努力在家居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为消费者提供了完美的客户体验。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您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